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58集，绝学。白玉堂话出口，展昭十分惊讶。 可你外公现在在映雪宫吧？ 我外公前几天去了陷空岛，这会儿应该还和我大哥他们在一起。 陷空岛离这里这么远，再说了，陆岛主也不会杀这位皇夫子吧？ 这个人功力不如我外公高，如果是我外公干的这事儿，不会留下脑子里的痕迹，会完全无声无息。 哎，你娘是不是也可以？ 我娘要做到的话需要水，但是外公不需要。外公和我师父虽然都是极寒的内力，但是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我师父是内力本身就寒，可以动回一切，可我外公则是身体寒，所以导致内力寒。他冻住的其实是四周围的水气，人身体里有很多水，所以会冻住。说实话，跟冻豆腐的原理还真差不多。师父冻住的东西一碰就成了粉状，没有水的，但是外公可以根据不同需要把人或者东西冰封起来。总体来说，师父内功和外功都比外公要好，但外公对冰雪的控制能力比师父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天分。 白玉堂详细地解释了一下天尊和陆天寒内力的区别，展昭和公孙都摸着下巴张着嘴好好地听着。 原来天尊和玉堂外公的极寒真气还是有那么大区别的呀。这么说， 展昭晃了晃那根从龙图阁找到的蛛丝， 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那这蜘蛛精岂不是既会我外公的功夫，又会你师父的功夫，还会你外公的功夫？ 从他控制蜘蛛丝的能力，以及他无声无息地从小梁子身边经过这一点看，可能他还会无风掌和鬼影功。 你看啊，无风掌是无沙大师的绝学，鬼影功不是失传了吗？是跟外公他们一个年代的鬼影王的功夫，鬼影王死了有五六十年了吧。 公孙不会武功，不过听着展昭和白玉堂的讨论，忍不住插嘴问了一句， 那武功该好成什么样子呀？还有啊，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么多各家绝学？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两人虽然不说，但是心中也觉得蹊跷。展昭和白玉堂知道他俩属于得天独厚的类型，天分极高。天尊、阴侯、无沙大师这种级别的高手的武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学的。同理，这几位武林至尊本身也是天之骄子中的天之骄子。人能学习的武功和承受的内力是有限的，天尊和阴侯已经是公认的极限，展昭和白玉堂天分再高，也只能掌握他们一个人的功夫。简单点说，一个人是根本无法同时承受天尊和阴侯两者的武功的，再加上无沙大师等绝顶高手，那就更是不可能了。于是，那位几乎掌握了各家绝学的蜘蛛精，究竟是什么来头呢？开封城的城门口，邹良停下大队的人马，林业火刚刚从呆呆背上下来，就看到空中一个小小的身影迎面扑来。 火鸡！ 林业火望天，伸手提住扑过来的萧良，本来想说他两句，大庭广众的给他留点面子，不过林业火掂量了掂量，随后把小梁子放到地上，伸手按了按他头顶，跟自己比了比，挑眉：“ 哎，你是不是长高了？” 小梁子得意，邹良也下马，觉得小梁子是长高了点。正这时，就听到另一个声音传来：“ 邹邹，小林子。” 邹良和林业火抬头，城门口赵普也到了，正在一辆马车前扶着太皇太妃下马车， 小四子已经跑了过来。林业火和邹良目测了一下小四子的体型，点点头，果然还是没长高啊，还是矮墩墩一个团子，总觉得他好像永远都会是个团子。等太皇太妃下了马车，那边赵普的达旦也下车了，父女俩抱头痛哭在所难免。欧阳老将军也来了，和邹越久别重逢，可谓百感交集。场面热闹，外加还挺感人。林业火将小四子和小梁子塞进马车里，依依也跟来了，在马车里伸手搂住小四子蹭。没出过门的依依依然是看到什么都新鲜，小四子和小梁子准备带他在开封好好的玩一玩。周遭闹哄哄的，林业火也钻进了马车，车子随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进开封。林业火也不知道哪儿听来的消息，趴在马车里跟小四子和小梁子打听。 哎，听说开封府闹鬼了。 俩小孩七嘴八舌的将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一直在马车里闭目养神做弥勒佛状入定的无沙大师也不知道是不是睡醒了，睁开眼睛瞧了瞧两个小孩， 整个人缩进了墙缝里，还用丝线控制灯笼，魂飞魄散，只剩下冰碴子。 小四子和小梁子点头，无沙大师轻轻摸了摸下巴，意义不明的哦了一声。 哦，殷侯和天尊在哪儿呢？ 啊，还在开封府里边吧，不过昨天下午他们俩说了要去喝茶的，可能在和尚的画房里，白色那个陷空岛的船。 无沙大师点点头，就去画房找他俩了。林业火眯着眼睛瞧着无沙大师一闪没了身影，微微的扬起眉， 神神秘秘的。 另一边，作为有品级的官员，展昭和公孙也要进宫去参加饮宴。白玉堂没多大兴趣，而且他也不喜欢凑热闹，于是就说不去了。正好他还有陷空岛的事儿要处理，白府早前跟他说了，他有空得回一趟白府。展昭心不甘情不愿的，一方面他也没什么兴趣去参加晚宴，闹哄哄的礼数又多，但是不去又不行，有白玉堂在可能还好玩点。但是白玉堂不去，他自己一个人只能傻坐着。于是展昭准备趁机去四海殿看看那围墙拆得怎么样了。开封府众人都离开之后，白玉堂回到房间，准备叫上陈心和月牙俩丫头回白府。刚进院子，就见两个大箱子摆在门口，俩丫头正整理衣服呢。白玉堂走过去，有些好奇地看了看箱子里，陈心拿着几件做工考究的白色袍子塞给白玉堂。 少爷，换衣服去。 干嘛换衣服？ 夫人今早送过来的，该换季了，你身上那件也是厚的，换下来我们拿回白府去，开封府衣柜放不下了。 白玉堂望天，觉得开封府果然还是太简朴。白玉堂边拿了衣服进屋换，边问陈秀， 我师父呢？ 天尊和殷侯都上画坊喝茶去了，说外头太闹腾。 陈心见白玉堂慢条斯理的，赶忙将他推到屏风后边。 哎，少爷你快点儿，我俩今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忙。 是啊，一会儿还要给天尊做甜酒酿，他说突然想吃。 月牙在一旁点头，快手快脚整理衣服，白玉堂在屏风后边换衣服。 你俩不去白府啊？ 晚上去。 俩丫头进进出出的，白玉堂也不好打扰两人干活，于是换了衣服走出来，将袍子交给月牙。月牙瞄了一眼白玉堂，笑眯眯点头。 哎呀，新的这几件好看。 嗯，果然我家少爷脸蛋好，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家子，白玉堂的吃穿用度向来是考究的，尤其是他娘陆雪儿爱美如命，自己打扮好看了不说，生了这么漂亮个儿子，自然也是想着法儿给他弄好看的衣服穿。俩丫头好好欣赏了一下自家少爷之后，就心满意足地继续忙碌了。白玉堂觉得自己有些碍事儿， 就问俩丫头， 昨天白府拿来的账本呢？我带去白府。 少爷，你要回白府？ 陈星一蹦，等白玉堂明白过来，手里被塞了一叠账本，还有两大包衣服。 这个带去白府给丫鬟收拾。 陈星和月牙说完，拿着两个盆飞奔向后院，继续干别的活去了。白玉堂拿着两包衣服叹了口气，转身去马棚，准备带上白云帆一起走。可刚到马棚门口，开封府负责照顾马儿的陈老伯急匆匆跑出来拦住他。 五爷，这会儿不好进。 为什么？ 还忙着呢。 谁忙啊？ 您家白云帆和展大人家多多。 他俩忙什么？ 哎呦，我说大少爷，春天到了，马儿看对眼了，可不就是要配种了吗？ 白玉堂倒是傻了，随后惊讶了。 多多和白云帆？ 老头点头。白玉堂搔了搔头，觉得倒也不是不好，这两匹马老黏在一起，能生下匹小马驹也是好事，可是这段时间骑什么？ 五爷，您要骑马呀？您不是有龙骑吗？ 白玉堂一想，对呀，让他俩下载吧，这段时间他和展昭可以用幺幺代步。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